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2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2年的1月3号了哈，明天要正式上班了哈，提醒大家。 哎呀， 那今天是不是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了呢？ 而且我想在新的一年的工作当中要有所突破才行啊。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哈，进入到2022年的这个工作当中去，确确实实。其实不光是在工作上，生活上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有所突破的这种想法和愿望呢？哎， 是啊，尤其很多跑业务的朋友，祝您新的一年至少给您单位带来1亿的收入。 哎呦喂，压力有点大，压力有点大啊！ 哎，这算是突破了吧？ 其实各行各业，我觉得可能都有自己想要突破的那些大目标也好，小目标也好。 哎，你看，这边大家都在聊这件事儿，那咱们今天顺着突破这个关键词就聊下来吧。 哎， 说说各位新的一年里想在哪个方面有所突破呀？ 是的，永远的儿媳妇说希望工作上可以考职称。 哎呦， 哟，我记得上回咱们聊过职称这个事儿哈，永远的儿媳妇儿，她说她前几年就已经考完了这个中级职称， 厉害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中级职称到副高，是不是中间得有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明年也不能叫明年了啊，2022年永远的儿媳妇儿就得考副高级别的了 啊。这个考职称平时都得准备准备啊， 是的是的， 包括您的材料啊，什么论文啊， 嗯， 没事都得是一点点积累才行，否则所谓的书到用时方恨少，那就不好了呀。 嗯，大辉，哎呦，大辉698的想法呢也非常的实在。他说，2022年希望哪方面有突破呀？就希望这个股票长红。 哎呦， 哎， 祝您牛牛牛！新的一年里边股票大赚啊！ 哎，祝您满屏红啊！ 是啊，另外这边还有 FX， 他说了。0585，2022希望自己能够动起来，在运动方面有所突破， 嗯， 加强锻炼，而且多些时间陪陪家人。哎呦，这 是 两方面的突破呀。 哎，但是这个愿望吧，就是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平凡，哎，但要想落实下来，做好了挺难的。 哎呦，那您想动起来，我们就祝您，哎呦，速度赶上苏炳添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得多运动啊， 没错， 这运动起来了身体就是身轻如燕，另外多些时间陪陪家人，我觉得这个您是可以做到的呀。 嗯嗯嗯，女生宿舍说咱们的体育也要突破呀。 哎呦， 说的是咱们竞技体育吗？ 这个反正都得有所突破才行。 那几代突破的事儿还真挺多的哈。 是啊，说起突破来，在体育层面上，肯定很多朋友想到了，哎呀，有世界纪录了，咱得多多打破才行啊。你包括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冬奥会，很多的项目都有世界纪录，我们也祝愿在冬奥会当中，所有的体育健儿们都能够突破自我呀。哎呀，突然又想起来了，日本的著名花样滑冰选手羽生结弦， 哎呦，他的阿克塞尔四周半跳哈， 哎，是这个四 A， 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冬奥会当中来一个圆满的所谓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太难做了。现在， 是的，其实对于这个羽生来说哈，能够完成这个四 A， 对于他来说是突破。那可能对于很多很多年轻的一些这个冬奥赛场的选手们来说，能够站在北京的这个冰上场馆也好，还是雪上这个场馆也好啊，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了。 哎，是的，咱们工作都得有突破才行啊。女生宿舍说的太对了啊。 哎，还有这个流年听千里，哎呦，这位朋友说，我希望工资卡后边添一个零 啊，一个零不够，再给您添一个，添俩零 啊，两位数啊，我们加两位数。 哎，是，最好您新的一年工作能力大涨。好几家公司争着抢您挖您呢。 是的 啊，所以老板就说了，那必须给你公司里边的这最高的薪水才行了。哎，是所谓的顶薪合同给您给续上了啊。 各大爷也说，这个最想突破就是少说话。哎呦，人都说这多说话突破一下， 哎， 是不是看新的一年能再多说点儿？ 啊， 各大爷是希望新的一年，哎呦，少说点儿。 啊，说那意思是，多说话容易说错了， 哦， 少说话呢，好像那意思在情商方面有所提升啊，对吧？在这方面有突破也挺好的。 是的，是的。 哎，这边大家都在聊着， 新的一年的突破。 你看 EK 他说了，金光闪闪，康乐，你这头套又看着了，预示新的一年里边金戈铁马，越办越好，阳光灿烂。 没错。 我这边抛砖引玉一下，我2022有一个突破，希望自己的发型更加的打破常规。 哎呦，那你需要找寻一个很好的 Tony 老师了。 打破以前我所谓的这样一种人设吧。 哎呦，刚刚楼下我们上来之前，不是还看见了编辑小沈沈老师 啊？是我们这个编辑啊， 学习 沈老师这头型啊，很多朋友可能来过我们台的看过。哎呦，那真是长发飘飘啊，这背后一看就以为是颜值非常高，结果正面一看，哎呦，颜值更高了。 长发飘飘男子现在也把头发给剪短了啊， 哎呦， 以一个这个新的形象迎接新年。 没错， 康乐乐呢也希望以新的形象迎接新年呢，合着怎么着，现在开始留长头发，到年底的时候你也是长发飘飘男子 啊。不行，我留长头发不行，我这么懒，不爱洗头。 哎呦，哎， 所以我准备在发型上突破啊，就多给各位准备点这小帽子啊小头套什么的，就是稍微的改变改变就是一个突破了啊。 EK 还说，新的一年管好嘴，注重养生，迈开腿，多活动啊，然后呢等这个疫情好转的时候呢，就多旅游。 哎，是，多旅游长见识，这也是一种突破呀。 是的， 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今天晚上的这个，是不是我们连线当中得说说昨天首钢队输给山西队这球。 哎，我看着呢，女生宿舍还惦记这场比赛呢，说这哪儿都好， 哎， 就是昨天咱首钢输给山西了。 哎呦，是，山西队也是冒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强队。我看有球迷说了，这山西队战胜了首钢队，应该是经过了准强队所谓这个级别的检验了。 哦， 山西队 迈过了咱们这座大山。 就是北京首钢男篮和山西队，我认为他俩现在是同样级别，基本都属于是准强队到强队之间差那么一点点儿，再往上一点，强队属于谁？广厦呀，什么浙江稠州这一类的。另外还有一个超强级别，那就是辽宁，还有实力包括状态比较正常的广东队啊。所以现在 CBA 确实所谓的群雄逐鹿非常的好看啊。 这山西，你之前你一直念叨这元帅， 你看 说状态特别好，昨天这个葛兆宝也挺厉害的。 哎，是啊，这 山西队人才挺多呀。 啊，这山西队确实啊，这些队员们都有所突破了啊。 真是叫什么，按下了葫芦又起瓢。 哎，是，人家也是兵多将广，四梁八柱都相当 的 齐全。 是的，是的。那关于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咱们将会在5:30的时候去给孙宝生孙大爷打个电话。 哎， 昨天晚上他肯定也看比赛了 啊。没错，孙老师刚才给我打电话透露啊，这场球看的他还哎呦，半宿没睡好觉， 哎， 据说呀 走心了，上头了 啊。是啊，啊，一会儿给我们可能总结好多点，为什么输球，而6:10也是聊这场球，包括 也前瞻一下明天中午首钢队对阵的是吉林队的比赛，将会在6点10分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啊。今天咱们这俩连线都是相当不错的呀。 是的，是的，哎，是不是一会儿还得问问宋翔关于林书豪的事儿？我今天看一条消息，挺吓人的。 哎呦， 说他这个训练的时候曾经摔倒过 啊， 就脑子一下就给摔懵了，都不知道自己来北京干嘛的了。 哎呦 啊，挺严重的，一会儿来问问他吧。 哎、是、嗯，等一会儿咱们详细的来问一问啊。达盖尔说了，新的一年他要在厨艺方面突破一下 哦，这也是我的心愿。 您现在是什么级别的达盖尔、 嗯？ 是小白级别的，跟康乐一样，还是说您已经是做菜挺好吃的了？ 我觉得达盖尔应该做一顿家常饭不成问题吧？ 哎呦，那您突破一下，嗯、想往什么方向突破？五星酒店大厨？或者说是这个食神那个方向突破吗？ 我觉得可以，咱们可以以这个数量来说哈。 哎， 就比如说我现在的水平呢，做这个一家三口的饭不成问题。那我接下来想突破的就是我能不能做一桌年夜饭？ 你看， 这就是我的突破。 而且还得让人交口称赞，那这个突破相当的厉害了。 都吃光了，都光盘行动了。 哎，是，嗯、其实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食神那电影里的名言，周星驰那电影说啊，只要你心中充满了对于食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感觉，其实 人人都是食神 啊！对呀、啊，都可以是食神。 是的， 啊，这当然，我如果说康乐是食神的话，那我这在吃货那方面的食神， 啊、你是美食品鉴神， 哎，是， 对吧？ 哎，在这方面确实神神叨叨的，啥都愿意吃一吃，尝一尝。 嗯， 哎，啊，达盖尔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突破？最好您给我们啊 晒一晒 图片。 对。 哎，这个我们这屋很多美食鉴赏家呢，可 是、 啊、 就是时不常的给我们发一发您阶段性的小成就， 哎，是 哎，也让我们见证一下2022年您在这个方面厨艺方面得到的进步、 哎。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咱们的节目聊聊2022年你想在哪个方面有所突破呢？咱们首先还是进入到冬奥会的内容。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冬奥一起来，咱们首先关注关注我们中国雪车方面的一个最新的突破呀。 嗯，勇敢者的游戏哈、 哎、太勇敢了， 就是雪车雪橇，反正我看着就有点害怕。 哎，我是不敢坐那个。 是的，确实在1月2号进行的雪车世界杯拉脱维亚站的女子双人赛当中呢，咱们的中国组合怀明明、王雪媛和应青杜佳妮分别获得了第4和第6名，这个成绩呢也创造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哈，这两对中国组合刷新个人世界杯最好成绩的同时呢，其中怀明明和王雪组合也创造了中国雪车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哎呦，真好、啊！ 哎，之前在这个去年12月5号德国站进行的世界杯上呢，两对中国组合曾经并列获得过第8名。 哎呀，太厉害了！而且在2号还进行了是西古达站的第2场男子双人的雪车较量，在1号比赛当中表现不佳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与托尔斯滕的搭档是以1分39秒16的成绩夺冠。弗里德里希不仅取得了2022年的首场胜利，还将自己在男子双人雪车世界杯的分站赛的冠军数增加到了42个。哎呦，这太厉害了，这选手。而我们中国的两队男子的搭档李纯健、丁松，还有孙凯志和史浩分列本站的第15和第18位，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呀。 嗯，是的，其实对于咱们中国雪车包括雪橇队伍来说呢，能够进入冬奥会的舞台展现自己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啊、 没错。 嗯 啊，当然这边我们也关注到了上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是公布了短道速滑北京冬奥会的选拔方法，三站选拔赛是在今年的1月10号到15号在首钢冬训基地来举行，共选拔3男5女共8名运动员来参加北京冬奥会。在本赛季的世界杯拿到单项冠军的武大靖、任子威已经自动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两人是无需参加选拔赛了。哎呦，这个资格也太宝贵了呀。 是的，就接下来他们可以专心的去准备冬奥会的比赛了。 没错。 嗯嗯， 这边有朋友都了解了这突破的事儿。哎呦，2022说了加薪升职， 这也是最基本的想要突破的事儿。 你升职我加薪，大家开香槟。 哎呦，是啊，这我觉得一般加薪和升职好像是连带来的。 是的， 就是你这个职位提升了，薪水肯定水涨船高了。 对对对，或者说呢，我现在先把这个薪水先提一提，职位的事儿呢，就随后也会。水到渠成的，不着急啊！ 没错，就是您把手头工作给做好了，就像我们这些运动员们天天训练的，每天都有一点点的进步。可是每天不可能说啊，就是获得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奖励，但是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最终您一定有所突破的呀！ 聚沙成塔， 哎，可不是吗？ 大家都坚持下去，取得突破。 哎， 除此之外呢，关于北京冬奥会，我们再来场馆去看一看。从首钢滑雪大跳台运行团队了解到的消息显示，位于咱们北京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已经完成了赛道第一阶段本体造雪的工作，昨天已经正式启动了赛道塑形的工作哈。这个塑形的过程呢是怎么着的呢？就是塑形专家呢会驾驶压雪车，把赛道结束区和赛道中段造好的雪， 你看， 均匀的推上赛道，完成基础的雪层。 哎呦，技术含量啊， 当然了，这非常难的。然后呢，用这个用雪制作赛道起跳台，并且持续做好塑形。 哎呦， 它一点点推，它是铺的时候就一点点铺，然后一点点推，是一个、 哎、你看 算是一个慢工吧。 而且这是塑形专家呀， 嗯、 你像我其实刚听这个消息挺想报名，但人都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国外的团队和咱们国内团队一块儿进行合作去完成的。 哎，是，这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个事儿。 嗯， 东北那会儿下大雪嘛，小时候在沈阳堆雪人儿。那就是塑形的过程，我特别愿意给雪塑形，捏来捏去的。哎呦，这感觉 你是往圆了塑，人家是往平面了塑。 哎，是啊，这是相当专业的一件事儿了、啊。 是的，是的。 哎、 那这个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的造雪包括塑形工作呢，会一直持续到北京冬奥会赛前，预计二月初吧正式交付赛道。 没错， 嗯 啊，当然了，相关的负责人也是介绍到说，达到这种高标准的塑形要求，还是使用了一款先进的叫绞盘型的压雪车。他说这个大跳台坡度很大呀，怎么办？需要用绞盘钢索将压雪车和高48米处大跳台的出发区的这个锚点相连接。大家脑补一下这个感觉啊，既可以为压雪车增加一定的动力，也可以通过绞盘起到稳定保护压雪车的作用。而压雪车宽大这个履带会在堆雪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这是翻离雪面排出空气。哎呦，这是大家想象一下，把空气都排出来，反复的压来压去的，雪面非常的紧实，压实上了，直到大跳台上面不同区域的雪达到0.5米到4米左右这个厚度啊，所谓的慢工出细活，这相当专业的一件事儿、 嗯。是的，所以它前前后后关于这个赛道塑形就需要花1个月的时间， 哎， 细微之处一点点调整， 你看， 以一个最佳的状态让来自这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上这个赛道去体验咱们中国的质量。 哎，可不是嘛，这提到塑形了，看来不只是说这个赛道塑形，是 还有什么？我以为说，哎，人体要塑形， 我就想说这个、 嗯、 赛道塑形有技术含量。 嗯、 哎呦，人体想塑形了，不只是有技术含量， 没错， 您还得管住自己的馋呢、啊。 嗯， 想吃这劲儿都得管得住，还得运动才行，才能塑形成功呢。 哎，是， 哎，新一年还有一个突破，突然想到了。哎呀，康乐，我这边必须得塑形成功啊，各位，否则这赶明到夏天了啊，万一没有两块腹肌，那不行啊！我的， 哎，怎么就 我现在给自己 降维了是吗？不是8块吗？ 标准稍微降了降，两块腹肌我就满足了。 新年就开始悄没声的给自己 啊，可不是吗？ 啊， 这两天吃了两顿红烧肉呢。 哎呀，哎呀， 哎呦， 是稍微得控制控制了啊。 哎、是， 嗯，那接下来我们说完这个冬奥场馆，再去看一看细微之处吧。 真好、 啊。昨天康乐乐跟我们说，他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奥运会颁奖仪式上的这个礼仪， 哎， 比如说服装啊，还有礼仪的这个视觉效果呀、啊、等等哈。 真好。 那其实我关注的呢，就是颁奖典礼上这个花束的装扮， 可不是吗？ 啊，就都不一样哈，有直接就是送一个橄榄枝的，也很好看， 哎， 也有呢就是小捧花的，非常漂亮。 是。 但咱们北京冬奥会呢，和以往传统的鲜花花束不一样哈。 你看， 咱们这一次的鲜花花束颁奖花束呢，就不是鲜花了， 哎呦， 它采用的是海派绒线编结记忆勾编而成的 啊！ 哎呀，你可以怎么想象呢？ 海派的， 对对对， 哎，这个海派就是那个海派清口那海派。 应该不是吧？ 好像跟那个 是真的是吗？ 那俩字儿是一个， 哎、 是俩字儿、 哎、是一个字儿哈。 哎，是， 那肯定风格不太一样，毕竟这个是手工作品嘛。这么说的话，它就算得上是永不凋谢的绒线花了。 哎，是。 而且这一次这个每个花束的花材呢，共有七类，包括了象征友谊的玫瑰，象征坚韧的月季，象征幸福的铃兰，象征团结的绣球，象征胜利的月桂，还有象征收获的桂花，象征和平的橄榄。这用花都非常讲究的哈，为什么选用月季呢？首先哈，月季它是咱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花束的主角。 哎呦， 月季呢也是咱中国花胜于世界、 啊、 它是算中国十大名花之一的，而且月季花也是咱北京市的市花、 哎、 所以选择月季也是和北京奥运会花束相呼应，也展现了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 哎，是。 哎，绒线花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也非常的环保。 没错， 首先呢它就不需要从南方啊大批量的去运到北京那么多的鲜花了，而且呢也可以长久保存，更加便于运动员带回自己的家。 是， 哎，就既减碳降碳，另外呢这个又能体现出咱们的人文关怀。 哎，是、 嗯、 把这花带回家多好啊，都欣赏欣赏。 是的， 而且可以保存下来、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像一些鲜花啊，它的这个花期很短、 哎、 可能冬奥会或者冬残奥会还没有结束呢，这个花呢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颜值哈，有所降低了。 没错、 嗯、 就这花不只是所谓颁奖的一个点缀，而且可以拿回家去当成一个收藏品了、 嗯、 这是最高的一种感觉。 哎呀，说着我都很想要一个、哎、 啊！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叫海派绒线编结技艺、 嗯、对对对， 这确实是跟上海有关系的、 哦、 上海市级的传承人这个编结师厉美丽啊，这位老师啊是这一次花束编结项目的负责人。他说了，这种化整为零的方案非常科学啊，他说那个制作上肯定得是更加的费心和费力了，相当具有技术含量了啊，这个也是一种突破呀。 嗯， 你看， 希望这个冬奥会期间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关注的这样的一种花束哈，颁奖花束、 哎、 非常好。 是啊，当然了，这个现编的这个花有朋友就说了，我们中国人有传统文化讲究什么，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 呢。哦，还有这个说法呢、 有这说法、 哎、一下增添了更多浪漫的气氛。 你看全世界各国运动员这姻缘啊跟北京冬奥会的缘分呢，是吧、 嗯、 把这花带回家一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啊，所谓的这个花束也是承载着真善美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也送给五大洲的这些人们、 嗯、 啊，全世界人们都是一家人呐、 哎、真好真好，寓意非常好哈。 哎， 惠泰也说真高兴，希望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可以顺利举办，另外呢也希望谷爱凌可以在冬奥舞台上获得多枚金牌，这就是突破。 哎呦， 肯定也会让我们特别高兴的。 真好。宝姐姐说了，她希望最大突破是这个6年不感冒。 哎呦， 您是最近容易感冒吗？感冒的话， 嗯，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呢？维生素 C， 泡一些柠檬片啊，泡水啊，多吃一些橙子这一类的，对您感冒可能有一定的好处啊。 嗯，不是，人家6年没感冒了 啊，这意思啊。 对， 哎呦，反正我理解您是怎么容易感冒的人。 嗯 啊，总之大家这个天冷了，出门把帽子都给戴好啊。 嗯、是的， 你看啊，小球王也说了，他最想要的一个突破是工作顺顺利利的，多好啊！ 嗯、 你看， 哎呀，罗伯特巴乔说，我的突破就是希望减肥30斤。 哎呦，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您现在多少斤啊？ 啊， 现在200斤减30斤， 现在120减30斤，哎呦，那就太瘦了啊！ 是这两个级别是不同的感觉、 嗯、 啊。闲人北三他说了，哎，刚才说那个造雪机好像造出来的雪像面条似的，还得拿这个压雪车给 压 一压。 压面条那个啊！ 哎，您这比喻相当到位了、 嗯， 突然让我们有很形象的一种联想了、啊。 哎，是的。 哎，荣成斋说了、嗯，他新年想要的突破是调整好心态，修身养性啊。 嗯、是的，很关键。还有 EK 还说，哎呀，多希望冬奥会咱们能够去现场看呢，但现在关于这个观众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出来哈，冬奥组委也说了、 哎、 他们正在安排， 没错， 只要一有消息就会告诉大家的。 是，这边奥维迄今也说了，这相关的体育活动他认为也应该突破一下了、 嗯、 啊，包括体育比赛这个所谓的什么时候恢复主客场等等等等 的 看到您这一大段的点评了。 哎， 您说的有道理， 大家就很多朋友都是希望在2022年可以去现场看比赛。 哎，是的、 嗯、 现场看球啊，就是给运动员们现场鼓劲儿，再有一个就是有观众在那儿， 当一个所谓的背景板， 嗯， 运动员打起球来更加来劲儿。 是的，这有人加油和没人加油状态完全不一样。 哎，是啊，就好像是啊，大家这边经常聊说哪个队员是人来疯， 嗯， 哎呦，这没观众，你说那队员也没劲儿啊，是吧？ 是的， 这有一些就是现场表现型的球员，就需要观众啥时候能回来才行。 哎，我刚刚还看见有朋友在关注这个中超赛场上的这个几场比赛哈。 哎呦， 现在看到的最终赛果呢是显示大连人4-1战胜了青岛，附加赛呢将会去踢中甲的成都荣城。 哎，是， 嗯，几场比赛啊？这个重庆也保级成功了， 没错， 金门虎也保级成功了。 哎呦。哎呀，金门虎，这真是 突破 啊！保级上边的强队了， 哎呀，对， 就是在保级方面，你说哪个队中超就得比金门虎强？我真认为，哎，这个金门虎第一名了。就是每年不管怎么着人都能保级， 哎， 这个是一个本事了。 不管这一个赛季如何的坎坷，到了最后我也始终在这个悬崖上，我就没掉下去。 哎，是，反正这，哎，这队还挺厉害挺黏糊的啊，都能在中超一直保存着。 哎，哎呦，这个罗伯特巴乔说，我现在就是我也不发烧不感冒， 哎 啊，但是稍微有点这个不舒服的迹象吧，睡一觉也就好了。我连病假都没休过，我现在就特想休病假。 哎呀， 哎呦，这大过年的不能说这话啊！ 哎，别说这话，咱大过年都健健康康的最好了。 快去摸木头 啊！是，您这个身体这么好啊，是怎么保养的呀？ 嗯， 这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 这巴乔还要减30斤呢。 你看啊，大家都有各自对健康的一种感觉和诉求。 是的， 孙彦军他说了，新年的突破，他说身体健康上要保持好。心态上要更加的好才行，哎，确实身体健康心态非常好，那真是内在外在都好，那真是好好好啊，你看 好上加好， 哎，这边还有华北小新他说了，啥时候给我们聊首钢的事儿，咱们5:30再过个几分钟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 嗯， 说着为啥是输球了，这哎呀，孙老师据说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哎呀， 特意给我们想好几点总结的， 上心了。 哎呀，真的，我说老爷子真好啊。然后孙老师给我发了几个字儿，刚才说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嗯， 多好啊，多实诚啊。啊，1908他说了，北京体育整体实力三大球目前在全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哎呦，那是跟之前的几年比是大不如前了呀， 中不溜吧， 哎， 三大球都是这样哈。 没错，我们也希望北京的三大球包括北京体育整体2022年都有全新的一个突破呀。 7250看到您了啊，他说来晚了，没事没事，来了就好。 没事。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说突破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金戈铁马节目最近几个月有驴友在各个层面的突破，其中一点在点赞助力榜上大家真是太强了。最近 是的，今天这个点赞助力榜第一位还是1908吗？ 还是他啊，1908是很稳定。第二位1717，第三9489，第四永远的儿媳妇，第五小小强，第六我叫舒墨，第七罗伯特巴乔，第八深秋，第九语文数学，第十大辉698，第11爱吃水煮鱼，第12达盖尔。感谢各位这时段大力的点赞支持。哎呦，这冬奥会的事咱还继续再给说几句。在冬奥会的啊，大家觉得场馆刚才我们好像没聊 到， 刚 刚说到了这个首钢华语大跳台， 哎， 啊，这是北京咱们新建的场馆。那另外在张家口呢也有新建的场馆，崇礼冬奥核心区的古杨树场馆群。 你看， 哎呦，这个雪如意呀， 哎呦， 冰玉环呀， 啊， 都非常的好看。这名字谁想的，这太美了， 哎，太好听了 啊。对，那么这个雪如意哈，它就是在国家跳台滑雪中间前面的两侧山谷，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冬两中心就坐落其中。冰玉环呢把这三者就串成了一块，串成了串。哎，不远处这个云顶场馆群也是隔山相望的，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非常的漂亮。那最近呢，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场冬两训练周就在此落幕了。今年多场测试活动当中呢，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还有一些参赛的人员都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对冬奥工程建设和运行保障工作倾注的智慧和心血。 哎呦，真好啊。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呢在冬奥会赛时将会承办冬季两项的11个小项的比赛。 哎，是啊，当然这边有朋友也说了，关注关注。哎，这个张家口这边的这个怎么样？现在准备的相关情况相当好了。说的就是崇礼啊，崇礼有朋友也了解到说，这个存雪的时间最多是达到了150天， 被国际上认为是全球最适合滑雪的地点之一。啊，确实冬奥筹办为当地的冰雪产业的发展也是赋予了强大的助推力。根据相关的介绍啊，就是在上个雪季，崇礼是举办了110项活动，包括世界杯、世锦赛、远东杯等国际国内的高端赛事，每年还有多支国家队在崇礼进行训练啊。确实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小县城两座高铁站啊，崇礼的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多的也是感受到了冬奥的氛围呀。 嗯，不光如此呢，包括整个河北省也在积极的响应3亿人参与冰雪的号召哈。河北16000多所学校都在2021年到2022年期间呢，举办了校园冰雪赛事活动，也带动了1200多万名学生参与。 哎， 冰雪运动呢，还会进一步的深入河北省，深入企业、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全省参与人数达到3048万。 没错。这冬奥的各项的这样的赛事啊，包括群众参与，相信在2022年还将会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嗯， 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2022年您想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呢？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刚才有朋友说了，他现在最希望有突破的是首钢男篮。 哎呀。 哎呦， 这几场比赛都比较坎坷哈。 没错， 嗯， 而且这几个赛季啊，首钢男篮想要进4强，好像就是比较难。 嗯， 多少年都没进过四强了。 季后赛好进，但是想进四强有点难。 哎，是啊，今年能不能首钢男篮这突破突突一下子进去， 咱们进个四强， 甚至进到总决赛？ 哎呦， 哎，这方面的事儿，马上我们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孙宝生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哎呀，孙老师，这边有朋友想让您给我们解读解读昨天晚上首钢队输给山西队这比赛啊，好像输的是挺可惜的啊。有朋友也说了，孙老师看完这场球是不是看的也挺生气的等等等等的。孙老师有没有给我们总结的一些部分呢？ 反正这个年前一场，这新年一场，两场都是我认为如果临场应变打得好的话都是能拿下的比赛，没拿下呢，特别是昨天这场球呢，就是，我自己总结的那么个5条吧，啊，对不对？就供球迷们和首钢队参考。第一条呢，我觉得拜因呢，就是整场都在跟着山西队的节奏打，是吧？ 是。 咱们在这个赛前这个预测的时候讲，这杨学登就是跑轰，就是快打，是吧？这以攻代守。非常典型。哎，从场面上看呢，首钢队昨天呢跟着这个以快对快的节奏打呢，也没吃什么亏。你看输了球还能得112分，这少见，是吧？但是这少见当中呢，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总跟着对手以快对快的这么打，是吧？咱们这样打下来从头至尾呢，那就是以己之短对彼之长，所以到最后是吧，包括咱们央视那个解说嘉宾啊袁玉峰讲的，到最后你首钢队不防的话你就吃亏。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山西的元帅，咱们前2节都控制不错，到第4节有一段准连得7分啊，是吧？一下就是说从丢日上让大家看到，哎，首钢队只要稍微做好1-2个环节，这球就能拿下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拿下。那就说明什么？我们这么打，就全场这么跟着这个节奏打是错误的。最起码你第4节，你得把你的防守亮出来。 嗯。 但是正因为这么以快对快的打呢，咱们的体能不行了，是吧？你这时候再想防也防不住了。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认为就是现在这个首钢队，由于都是一帮老将，是吧？那么就过分依赖林书豪。就是没有自己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昨天我们看出来，这林书豪尽管得分不少，是吧？但是他真是在找自己的体力在恢复，哎，在找和队友的感觉，没有力气了，你腿发不起来。你看有几个上篮，按照以前打的时候，2年前那球是应该能进去，进不去了之后呢，哎，这个但是大家伙还要去依赖他。这个林书豪跟马布里不一样，马布里给北京队4年3冠的时候，他是能攻城拔寨的，那真正的一个过硬的核心，是吧？ 所以我觉得咱们过分依赖他，这样呢就是说，哎，导致小刚子现在没灵魂。本来我也看好，就是说，哎，首钢的这个林书豪来的，如果体能恢复的不错，那么继这个马布里之后，他应该是一很好的一个核心，哎，但是现在来看，这个体能是一大关。第三点呢，就是整体低迷。你看，这个咱们是虽然四个人得分上双，是吧？其中林书豪、范子铭、吉布森仨人砍了65分。那么其次呢，就是林木豪13分， 嗯， 但是对方是6个人上双，所以我就想，咱们整体过于依赖之后，你看翟小川2分，张硕8分，刘晓宇8分，你这球还怎么打呀？这过去都是场均10来分的人呀，说这球以攻对攻，你把自己的特长丢掉了，是吧？而且我相信这一段时间了。是吧，这个就是说甭管什么原因，反正你们是当第一主力阵容使去了，还是主要替补队员使去了，然后你这个得分老上不了10，你这怎么给球队带来帮助呢？是吧，伤也好，体能不支也好，这都是需要亚尼斯去调整的。第四个呢，我就觉得别人不敢说，我还是要说说，这是秦小文啊，总经理啊，和董事长、啊、主政这个首钢篮球俱乐部已经第4个年头了，是吧？我感觉到他在体育营商方面还是很， 哎、 就是很是个内行， 哎， 是吧？开发什么首钢园的冰雪也好，这个乒乓球也好等等吧，但是篮球啊，我觉得不懂。首钢俱乐部现在给我的印象什么？就是不尊重前辈。你看，就这次第二阶段，辽宁这老蒋没跟着，80多了，白发苍苍，跟着，哎，跟着球队打这一阵子，哎，这个包括其他队也有，是吧？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山东又把龚鲁明请去了总教练，那么李秋明虽然是总教练，但他有时候也会和李春江有些沟通，那么我们首钢就没有这么个老人了。啊，看那自己坐着一过去是袁超，是吧？袁超这人非常的稳重，咱们也不好多评。现在坐边的就是谢立斌了，谢立斌打球才是什么时候年代呀、啊？是吧？不尊重前辈，你这老的呀、啊，总是能给你看出点问题来，找出点办法，是吧？首钢篮球俱乐部不枉行我素啊，所以我觉得。就这方面来讲，必须重拾什么尊重老前辈，就是尊重篮球规律的传统，尊重北京篮球的优良传统，是吧？ 是。 最后一条呢，我就想说，这是第4个年头了。那么通过这几场比赛，我觉得这重建王者之势没什么多大希望了。刚才你们俩人还在说，能不能季后赛说，好像觉得季后赛问题不大。进4强恐怕没戏，我觉得进季后赛也不是那么乐观。我就在想啊，这4年你花这么多钱没长进，不要看我们前几个赛季打出几场好球来，但是呢，这个要想夺冠重返你这种王者之势，是要有一种整体稳定的水平发挥。你看带了10几个人到长春去了，周一翔在这个边上坐着不是1场2场的，觉得没用你就别花钱了。张卓、张才仁、田宇翔、常林啊，包括昨天王霄辉上那么一会儿就下来了。你既然把这16个人带到长春，那么就是进入这名单了，这不可能都没用吧？怎么让他们用一用，是吧？打个3-5分钟上去就是防守去，是吧？是怎么样的？只要你交代明确了，他们会去执行的。你现在就靠这几个老的，是吧？累牛无力见金行啊，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老说惜败呀，可惜，咱们得看到，就是说这为什么老输老惜败，是吧？这场球倒比这状态好像比上一场好，但是你还是没拿下来，这竞技场上就是这么无情，就是胜负论英雄，所以我觉得首钢啊，1场、2场、3场更多的比赛。就反映在这潜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在比赛当中不时的去做总结，不时的去吸取教训，不时的去调整。如果这样打下去是吧，忽忽悠悠的，您甭说王者之师了，你讲话这进季后赛是吧，我觉得都渺茫 啊。是，苏老师今天给我们总结了好多点，确实看了这个比赛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思考。苏老师还得继续观察首钢的球，明天11点中午的比赛，首钢男篮将会对阵的是吉林队。咱们那场比赛之后再跟苏老师更多的详谈。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孙宝生老师。苏老师，咱们下回再聊啊。 好嘞， 哎，再见了。 再见。 哎。哎呦，深秋说了，这球打得让孙老师叹气了，是吧？ 还说孙老师下场比赛还能再说什么吗？都已经生气了。 是，孙老师把很多问题都看到底儿了，是吧？这看得相当明白了 啊。大概也说孙大爷说的太透彻了啊， 哎， 非常的中肯。 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苦口婆心，这都是老同志给这说的这么多的。是吧，到位。你看这6306他说了，分析的到位啊，给点大拇哥了。 哎， 你看林公子说了，孙大爷真敢说呀，啊，他说应该把闵指导给请出来呀，啊，不知道闵指导愿不愿意接这摊子事儿啊，是吧，人家现在休息的挺好的。 还说哎呀，是不是这么一说这么一分析，是不是亚尼斯有点问题呀，啊，荣成斋说 哎呦， 这很多事也不是一个主教练就可以拍板决定的 啊。没错，就是这个人啊，就是钱确实没少花，怎么让这个钱砸出来这个响，让他声大一点，让他起到应有的效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当然了，关于首钢人员现在的情况呢，我们稍后在6:10的时候还会去连线啊，还会去问一问宋翔，也听听他的介绍。 哎，是的，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2022年最想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我想说的是啊，就大家看球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看了输球了，又不开心了， 生气， 生气呀，啊，哎，这个都是我们新的一年需要有所突破的，就是心里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呀，变成一个大心脏。 嗯 啊，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各位，悲伤止步，咱们都有一个豁达的心胸吧。 天亮了，我们竟然不知如何道别，我们都笑了，毕竟分离不同于再见，亲吻好像也不对，拥抱好像也不对， 你说天色这么美，不如再走下一条街。天亮了，冷风在耳边拼命地吹呀吹，我可以感觉悲伤正在城市中蔓延，爱情走得太仓促，幸福跟不上脚步，这样结束对或不对，对我而言都是种错误。 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停留在幸福远处，我努力追逐，才发现你也一样辛苦。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回到相识的最初，如果我们不问付出，也许爱情会看得更清楚。 好的，希望在2022年当中，各位都能够在各个层面上边所谓的有所突破啊。这边刚才有朋友还在点评到，苏老师说的有道理的一点就是啊，确实很多俱乐部啊，他会邀请一些老将、老人在场边坐镇。 嗯， 你比如说辽宁队的蒋兴权指导啊，80多岁了，头发都花白了，哎，人家在场边一坐着，确实压阵呢，是吧？ 这可能每支俱乐部的情况还不一样哈，那有些老这个老帅他愿意，继续为球队发光发热， 哎， 可能有些其他的这个年轻一些的教练呢，他有其他的更好的追求了，我觉得这不能一概而论。 是啊，虽然不可能所有俱乐部都找像蒋兴权指导那么大牌的这个老将在旁边坐镇，但我觉得稍微经验多一些的，比如说助教团队啊，多坐几位，是吧？这关键时刻了，比如说现场蒙圈了，哎，咋办啊？ 旁边有几个有经验的这样的什么助教啊等等的什么的提醒两句管用啊，各位 国足的都能找六个这个叫什么智囊团， 哎， 咱们首钢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呢？ 哎，总之这是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角度的看法，我认为您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这边说说各位在哪些方面想要更加的有所突破，黑暗需要光明，他说了，他需要练就自己更加自由的心性啊，在挣钱方面有所突破，另外还要健康快乐有所突破。哎呦，啊，他说这啥都他都要，都得有所突破。 哎呦， 那您这需要努力得是很多很多才行啊。 新的一年估计你也挺忙的。 哎， 俏他说我觉得首钢得锻炼新人了啊，我这么说可能大家都不爱听，但是目前就是这样，俱乐部要出成绩，这个亚尼斯呢也不敢放弃老队员，也得让这个小朋友们再去多磨练磨练。 没错， 所以俱乐部想要打好成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哎，是这个就是啊，好像都想追求好成绩，肯定得一个竞技球队，你不能说没成绩了，没成绩那这个是一连串的反应，成绩不好主教练那就是有下课的风险。所以主教练在这一点上不可能说他主动是为了练年轻人，只可能说什么在顺带手的，如果能稍微练练年轻人那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也需要年轻人去把握机会哈， 哎， 多多展现自己。老兵新传，哎呦，上头上心了啊，说现在看首钢的比赛缺少了大心脏，而更多的是失望，首钢以前那种韧劲儿流失了。 所谓的韧劲儿流失了，我觉得啊可能跟这个队员的年龄增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首钢对大家印象很深的是那会儿四年三冠，那会儿的翟小川什么朱彦希啊双子星那都是小伙儿啊，血性方刚，现在打了球也打了十几年了，什么荣誉都获得了啊，多少他这一个是体能方面肯定不如以前那么生猛了，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建功立业的心，我觉得可能也不像以前的那就是那会儿的啊，这小伙儿的那个冲劲儿那么的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队员们什么年龄段有一个什么打球的风格这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球队新人得顶上来才行，就是年轻小伙儿过了几年之后变成这个球队的中坚力量，他必然是非常的稳，哎，你看在球场当中非常能压阵，然后你还得球场当中有年轻的另一波的年轻小伙儿，这新鲜血液进入到球队当中，你整个球队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转才行啊。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赛季那么长时间哈，又是分段打的，这不最近几场比赛有了点起伏，大家也不用那么早去下一个定论说哎呦这球队没有韧劲儿了如何如何的，毕竟一个赛季还长。刚刚我们不是还看到一条消息吗，这个金门虎保级成功了，在金门虎都有多有韧劲儿啊， 哎呦， 每个赛季都遇到坎坷，但是每个赛季呢都能有所突破。那咱首钢呢每个赛季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对于咱们球迷而言呢，不妨给球队更多一点时间慢慢去调整，一个赛季还长，过早下定论我觉得大可不必吧。 反正这别跟金门虎比啊，金门虎是保级的球队了， 哎，我就说这种韧劲儿嘛都是一样的。 是这边保李磊他说了啊，他不明白王霄辉防守悍将怎么都不让上比赛了呀，是怎么回事。他说昨天说让王霄辉防守山西的这个地表最强175这外援菲尔德，他认为绝对能赢啊。啊，他说昨天那菲尔德里突外投的是吧，确实挺厉害的，小外之前在新疆队，说首钢队一直防不住，我觉得是不是给王霄辉有更多一个休整的时间啊，因为首钢队现在确实是兵多将广啊，各个位置上都有人才，所以如果说好的一方面霄辉把身体状态养好了之后，最关键比赛啊，冻结对方的所谓的得分的机器啊，啊又是这个得分后卫什么的，如果是这方面我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儿啊。你看， 除此之外呢，昨天晚间不光有首钢的比赛哈， WCBA 赛场当中也有比赛，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总决赛展开的次回合争夺，卫冕冠军内蒙古呢末节逆转了四川，最终87-86一分的优势险胜。 哎呦， 所以啊，内蒙古是以大比分2-0获得了这个赛季 WCBA 的总冠军。 是， 而这个不管是内蒙古也好还是四川也好，这个赛季都是星光闪耀哈。而杨利维呢在内 内蒙古，昨天晚上拿到了30分，也荣获了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沈怡贡献了22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韩旭空砍全场最高的33分。 是， 还有李梦也拿到了30分、10个数据的两双数据。那这样 WCBA 的大幕就这次落下了。 哎，这俩队啊，大家就是猜的真准，说 是 吧？ 是 赛季之前、 就是、半个国家队之间的抗衡。 哎，对呀、啊，就说这俩队肯定打总决赛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李梦昨天那比赛我也看了，稍微有点可惜啊、真厉害啊，外号勒布朗梦，这3分啊，刷刷的真准啊、期待着这个女篮 WCBA 比赛结束之后了，肯定得是该集训集训了，是吧？国家队好好练一练，争取未来能够在国际大赛当中有所突破呀！啊，当然这边我们也观察到了。哎呦 ，CBA 这边有一个强队，将有一位强援即将加盟啊、 哎！ 这个突破可大了。 这广厦又来强将了。 是啊，这名他叫奥卡福。各位，这个球员，如果您不知道的话，记一记这名啊，奥卡福啊！哎呦，2015年 NBA 首轮3号秀啊，这叫探花秀啊，厉害了！曾经效力过76人、篮网、鹈鹕、活塞等队。哎，这也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队员好像每个队的打时间不是特别的长， 嗯 啊，但是他这个选秀那会儿是很厉害的啊，职业生涯场均达到10.7分、4.7个篮板、0.9个助攻，应该讲这个奥卡福刚出道那会儿相当高光了，是吧？三号秀，但是这几年好像越打吧，在各个队感觉他没有以前刚出道是那么的厉害。他刚出道那会儿，我记得有人评论说这奥卡福啊，有望达到曾经邓肯的那个石佛的那个能力，哎呦，这相当高的一个评价。但是 我看照片的也不是很，就是很强的那种 啊，就认为他很稳什么的。但是打一打呢，感觉你看换了这么多队啊，说明他这个效果没达到以前那么强。但这回来到 CBA 当中，那有可能成为一个大杀器了呀。 罗伯特巴乔说不认识、不熟悉、不了解。 啊，这得了解。 了解的话，今天晚上广厦有比赛啊，对福建，他就会上场了，您可以看一看。 哎呦，今天晚上是不一定能够上场，应该不会上场。对，他还得过来呢，现在应该是刚传出这个信儿来。 我以为隔离已经结束了 啊，还没那么快。但是你也得了解这个队员，因为广厦万一咱以后这北京首钢或者北京北控您所喜欢的球队遇到这个奥卡福了， 嗯， 那得提前了解了解这敌情才行啊， 是 吧？是 的，应该很快能看见他了，这不已经到达中国了吗？ 哎、是 啊， 当然这边 NBA 也有两场球给各位介绍一下。东契奇复出14+9+10，这样差一点3双的数据，太厉害了！独行侠是5人上双战胜了雷霆，最终是95-86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啊。 是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这个黄蜂主场面对太阳，最终太阳133-99大比分战胜了黄蜂。 哎，是这边有朋友还真知道的，这是谁啊？流年千里，他说了、 山猫出道的 啊、出道的还挺有名的，是吧？ 嗯、 有朋友说头一回听说呀，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咱们这屋经常啊，能把一些这个好像名不见经传球员，哎，我们这嘴好像是带魔力的，是吧？经常说把他都说火了。 嗯，当然也有他们自己本身要有出彩儿， 哎，是 有能力才行。 是啊，当然还有一些球队甘愿当人家背景板，希望是千万别是首钢队或者北控队才行 啊。 嗯、 哎呦，4578说有些球员就是来，打打养生球的 啊，是、有打养生球，但是也有一部分球员是怀揣梦想和抱负来，比如说最熟悉的马布里啊 ，NBA 当年不怎么受待见，来 CBA 这边建功立业了，获得成功。还有这广东队这外援威姆斯啊，给广东队带来3连冠了，人家也是有抱负的。所以这奥卡福啊，大家注意注意啊。 嗯， 你看巴乔说了，他就知道奥斯卡。哎呦，是说的是这个海港队的奥斯卡吗？巴西的这个球星挺厉害的呀。 时光雕刻也说，哎呀，这个2022年我希望的突破呢，就是这个多挣钱，去看一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哎呦， 哎，这样自己的格局眼界也就宽了。 是，这边还有托尼伟说了，咱这屋还来过状元奥登呢。 嗯， 啊，他那意思有时候不能看这什么 NBA 的选秀的次序啊。 嗯， 确实，选秀那一会儿，只代表了他这个选秀之前所谓的各队给他一个评估。 嗯。 到底能不能打出来，得这关键比赛打几年看一看才行啊。 嗯，是的，毕竟这职业联赛吧还是不太一样的。 哎，你包括前一段咱给各位介绍那个西安威廉姆斯、选秀那会儿多厉害，也是前3位的这个选秀，但后来体重涨到多少斤了， 啊，300斤了，据说， 嗯， 啊，现在好像发挥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是的，赵军给我们透露说，这个，你们说这卡福哈，在我们上海呢，我们给看着他，不许他动。 哎呦，在上海是不是隔离呢？ 啊，在 那边 在隔离呢啊？ 哎，是。鲍丽蕾他说了，觉得首钢男篮是不是应该彻底的重建了，这不要外教，选择25岁以下的，3年之内不考虑成绩。 哦， 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好多球迷不答应啊。 那我不干了呀。 啊，是啊， 我觉得首钢肯定也考虑过这个，就3年不考虑成绩开始重建啊，而且重建也喊了很多年了，可是你别说3年不考虑成绩，你就2场比赛成绩有所起伏，大家就不干了。 3年不考虑成绩，大伙儿可能都把这球队给忘了呀。 啊， 你看，真是这样的。 都变成北控球迷了。 那可不是嘛，怎么能不追求成绩呀？啊，尤其，这曾经获得过4年3冠这么好的成绩啊，所以我认为成绩该追求追求，最好它是一个同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又能培养年轻队员，又能追求成绩，还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啊，所以这个得靠首钢这个所谓的高层这方面看有什么样一个更好的设计吧。 嗯，孙东林还说首钢输在自身上了，北控呢是输在老毛病了啊。 哎呦， 2022年两队首赛都让我们挺堵心的， 是吧？ 哎，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是这个样子啊。 哎，没事儿， 嗯， 这个要想有所突破，那就得是平时得经历点坎坷。 对对对，低开高走的事儿也常见呢。 是啊，这个比赛更是如此了啊！就是之前大家对首钢队一律看好的情况之下，我看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清醒， 嗯， 觉得这队好像还没有那么的强。咱可以对比对比，现在联盟当中实力最强的是辽宁队，啊，咱往那个方向比一比，是吧？广东队有些朋友也看一看，是吧？这最近比首钢队表现差多了，一输球输20几分。想想是广东队啊，再想首钢队，可能您这心里不就能过得去了呀？ 哎，广东球迷也挺着急的。俏说北控就目前正在处在重建的状态呀，哎，老马得坚持住哈。 哎呦，是吗？啊，关键 北控也重建了好多年了。 啊，关键北控这队他也没得过什么冠军啊，都季后赛都没进去过吧？这 他不存在重不重建嘛？他就是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要努力建立起自己王朝的一支球队。 啊，这先进季后赛，我觉得北控先进季后赛最重要， 先突破这道坎儿。 哎，是的啊，再想什么争冠或者是王朝呢，就是800年以后的事儿了。 嗯，往事如烟，这位朋友呢也经常跟我们一块聊天哈。他说首钢昨天用人还是有失误的，要打起精神来呀。 哎呦，是的，嗯，这打起精神， 支棱起来。 是啊，您得直溜起来才行啊。 嗯， 啊，就是尤其输球之后了。队员们千万不能丧失信心，这 CBA 的比赛一场接一场，确实有时候容错率比较的低，因为连续的这个状态不给你很长时间去调整，再加上这个所谓的在一个地儿来打比赛，队员们都心浮气躁的，这都是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当然4578UE 这位新朋友他说了，今年的突破想在挣钱和健康养生方面双双突破呀。 哎呀，这两方面吧，就是我觉得挺对立的，又挣钱又健康。 哎，是啊， 难的啊。 您要是能把钱挣了的同时，还能够 健健康康的 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这各方面指标都非常健康， 嗯， 那您是人生的大赢家呀， 仿佛首钢夺冠了一样。 那可不是吗？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大家好，他说了，他的一个突破说能够新年入手一个大房子，哎呦，这就是一个大突破了。 嗯，是的，是的， 是我们提前恭贺您乔迁之喜啊， 嗯， 祝您2022年搬一个大别墅里边去啊。 哎呀，大家在2022年都想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呢？我们可以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聊天。 哎，是，咱们一会儿各位再聊回来呀。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从4号到7号，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整体较平稳，总体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温度在4到6度之间，但夜间气温低，最低温度会在零下6到零下7度之间。

鞋儿婆、猫儿婆、身上的袈裟婆， 哎，那个 电视剧， 那个前辈叫什么？严顺开？ 不是，游本昌老爷子， 游本昌老爷子，对对对， 是，那是济公电视剧，我说的济公传呢。最近几年还有这评书，各位吧，全本《济公传》有喜欢的， 嗯， 还有小说，哎，我喜欢看这种书，包括前一段看的《红楼梦》啊等等的，就是古典的小说当中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做人做事的这大道理啊，在这方面全新的要突破一下。 哎，好羡慕你啊！我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阅读时间只能留给绘本了 啊。你最近还 懂的都懂。 你最近在看育儿吗？ 对，主要就是跟小朋友一块儿去看绘本嘛， 啊， 就是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比较少了。所以2022年，我想有的突破就是能够给自己留多一点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啊。是，那就是给孩子，哎，讲故事你肯定讲得特别好啊。 对，我们每天都会讲好多故事啊。 是，你都是会绘声绘色的给扮演出来吗？白雪公主 那是必须的呀，这也是发挥了咱们的长处嘛。 哎，是，还有那个白雪公主的后妈。王后是吧？ 王后， 哎， 是， 哎，挺有意思的。这边还有朋友西边老好，他说了想要各种各样方面都有所突破呀。另外球迷他说了，这个中超是收官了，什么结果呀？这是，山东泰山，我认为夺冠之后就是基本收官了，冠军都决出来了， 就是还有啥可看的呀？ 还有啥悬念呀？是吧？ 对，接下来就是重在参与喽。 哎，是。红果说了，适合自己的书就是好书。 嗯， 是， 我也这么认为。 哎， 一说到济公传，大家话匣子也都打开了。 是，这边有朋友很喜欢的话别小心喜欢郭老师的济公传。哎，我也爱听啊，全本济公传。是我新一年的一个突破，还想有个突破什么，哎呀，在我的口条方面表达能力方面有所突破。我决定不只要学习评书方面，相声方面以后我也要多从这个角度给各位演绎一下。咱俩这以后节目也要增加相声的选段，厦门 可以来一个单口相声吗？ 啊，那必须得是 我来扮演观众。好， 啊，那不行啊，我得是捧哏的，你先逗哏的。 别，我来捧， 哎， 你来逗吧。 啊，咱俩互相换 啊，咱俩相互捧逗。 其实咱俩这节目已经无形当中完成这个环节了， 哎，是， 啊，自由的穿换，一会儿你捧，一会儿我逗，是吧？ 啊，对对对，小小强说的对，严顺开老师演的是阿 Q， 哎， 啊。 是啊，严顺开老师还在春晚演过小品呢，演的都相当好了。这边 MI 他说了，在稳步努力完成工作计划的目标的前提之下，再谈有所突破的吧。他那意思就是别太好高骛远了，一想突破，哎，这挣几个亿的是吧？那都是不现实啊。手头工作做好了，相信突破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儿啊。 是的，又说到看书了哈，很多朋友也在看， 哎， 自己喜欢看的书。没错，就像红果说的，看适合自己的戏，自己喜欢的， 哎， 就是好书。 是，这边红果说以后可以增加脱口秀的部分啊。其实我们这节目，就是很多 本身就是脱口秀呀。 是啊，我们俩除了有一些新闻的这个就是有稿件，我们俩这播的 对 严丝合缝的，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和大家聊天啊， 哎， 去唱歌呀，梳理大家的疏导大家的情绪啊，哎，基本上都是属于脱口秀了啊。 哎，是，这个我们专业角度叫什么？有稿播音严丝合缝，无稿播音口吐莲花啊！ 啊，哎，以前说是有稿播音是锦上添花吧？哎，我也忘了， 哎， 大概就是意思吧。啊， 哎，是，咱们都像花一样的鲜艳，一样美，多好啊！ 嗯， 全新的一年，在外表上边，我看有朋友说有突破，谁刚才说要割一双眼皮了？有谁刚才？ 哎呦，这 我看着了， 我就记得巴乔，罗伯特巴乔也是这个减肥的事儿 啊，是 30斤 啊，我说那是双眼皮儿的， 双眼皮儿， 双眼皮儿也，我认为啊，如果您是男生的话，单眼皮儿有时候还显得酷一点呢。 话是我觉得吧，就是还得综合考量你的五官。 哎，是 啊，有些脸型啊、五官呀，适合双眼皮儿，您就去开。哎，不适合的就算了吧，花那钱干嘛呀？ 夏萌这双眼皮长得是就是一看纯天然的，特别自然。 是的， 康乐我这个是我没有 开的， 我没有双眼皮， 他开了眼角， 我这是单眼皮。但是啊，我给各位透露一个秘密，一说起双眼皮了，就是我青春期十几岁那会儿啊，哎呀，特别羡慕人家双眼皮的，像我同桌双眼爆皮的，那双眼皮可大了。 女生吗？ 男生也是双眼皮，女生也双眼皮，我们经常换同桌。 我还说你干嘛羡慕人女生呢？ 哎，就羡慕人眼睛大呀，哎，但是就是我之后啊，20几岁就感觉到，哎，我这单眼皮有独特的这个味道。 你开始正视自己了。 哎， 这当然了，有的时候啊，也曾经圆过我自己双眼皮的梦想，就是有时候睡觉啊，睡得迷迷瞪瞪的，哎，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天我记得几年之前，我是早起一睡醒一照镜子一看，哎呀，我怎么变成不是双眼皮了？ 吴彦祖怎么在我家？ 我。三眼皮儿，各位，我曾经有三眼皮儿 过。我觉得这个很好实现呀，你可以去贴一个双眼皮贴儿 啊， 就能够实现你这个小小的愿望了。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双眼皮还单眼皮儿，我认为，只要您这个所谓的审美自己喜欢了就行啊。再有一个，想要割双眼皮的，一定要找靠谱的这个机构啊，这。靠谱的和不靠谱的技术差太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康乐乐提的非常对哈，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医美机构。 哎，是、当然这边有朋友说还是不只要割双眼皮，还有更多的要求，我看谁呀、那是还要把脸型修一修，我劝您要谨慎。 1908说他见过下眼皮是双的。 哎呦， 下眼皮怎么双啊？下眼皮双那是叫那叫卧蚕吧， 啊，或者那叫眼袋吧。哎，卧蚕和眼袋它是有区别的，各位。 眼袋就有点大了， 是， 有点影响你的美观了。卧蚕呢，就是恰到好处的那么一点点。 哎， 嗯、 所以啥事儿别过分了。 哎， 过分追求，比如有一些朋友过分追求医美啊，这整形整容，甚至还有整容上瘾的朋友，啊，那个就是太过，就是过犹不及了呀。哎，是，这边大家都说有突破的事儿。 是，哎呦，怎么还说到这个少吃？ 飘零类的， 飘零高的，哎呦，怎么大家咱们家里人有痛风的吗？ 是飘零类的、这个应该跟 啤酒、海鲜，包括一些豆制品的少吃了。 哎，是这个跟肾脏的代谢有关，飘零类的东西、都得注意了 啊。还有什么是火锅什么的，这可能飘零也比较高。 哎，少吃吧啊，虽然好吃，但是少吃。 哎， 嗯， 你看这边 这次来一瓶82年的， 哎呦， 可乐， 82年可乐，您要能。还有82年的可乐， 如果有 的话， 对，请您珍藏住它。 哎，是，这是没准有收藏价值啊。 是的。 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1505说了，这个我们节目这突破不用突破了，说已经够逗的了，咱俩。 哎，我觉得咱们的突破应该从2021年8月份开始算起。 是。 啊，那是一个突破点。 8月10号，咱们新改版节目第一期。 是的。 到现在来讲，哎，这突破做的相当大了啊。 嗯。 是，所以大家，我觉得。生活当中需要有突破，就代表了您对于未来的一种畅想，或者是突破自我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自我成长的一个历练的过程。 没错。 哎，这我们的虽然说不能说在长相上是怎么巨大的突破了，就是 我们可以突破一下内在的气质嘛。 啊，是啊，我们内在可以是一日千里这个改变的过程、啊，让比如几个月之后了，您这个一个朋友跟您不见面，说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7250 提醒咱们了，说你俩就是医疗整容就拉不回来了啊！ 这个能 偏了啊！ 是，咱们啥都能给各位拉回来。 哎，是是是，这6:10的时候，我们将会去通话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 没错。 关于首钢下场比赛和前面两场比赛这个坎坎坷坷的过程吧，一会儿也来问问他。 哎，是刚才说的这个整容啊、整形的事儿，就是首钢对阵容下场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微整啊、 来个微调，微调。 哎，没错，咱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一下北青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宋翔，你好啊。 嗯，他们好。哎， 哎，宋翔这边有朋友说了，让你首先给我们解读解读昨天晚上首钢队输给山西队。有朋友认为了山西赢了首钢队，那、基本可以说现在的山西男篮是一个准强队，甚至是强队的一个级别了。你怎么看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啊？ 我觉得北京首钢队其实输在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他们，我觉得比赛的策略可能有一些跟之前相比有一些不同，因为北京首钢队一直是以这个防守制胜的球队，但是昨天的比赛，他们却在这一方面，并做的并不是太好，相反啊，北京首钢队，跟山西队，对着，比起了进攻。这方面呢，并不是首钢队的一个长处，或者说并不是他们最为优势的、最为擅长的一个方面。但是北京首钢队确实在昨天的时候跟山西队拼进攻，我觉得这个比赛策略呢并不是很妥当。虽然说也是僵持了三节比赛，但是最后一节呢还是没有顶住对方的一个猛攻，而我们的进攻呢在最后时刻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两个外援在一些关键的一些出手可能都没有命中，之后啊，北京首钢队就此输球。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总结东西呢，比较多，但是我觉得重要一点就是，北京少年队，应该说坚持，就是如果后边想要赢球的话，应该说要坚持他们最为擅长的方面，防守。其实，昨天在赛后的时候，亚尼斯也说，这场比赛的节奏啊，并不属于北京少年队，对他们啊，并不是很有利。所以我觉得，节奏啊，跟这个策略，应该说在昨天晚上，应该并不是一个很合适，或者说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那宋强，这意思是不是就是首钢队以后面对像是快节奏球队，就不可能说跟对方对标这样去打？因为山西队他再快，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是最快的。联盟当中，广厦、浙江稠州、广东、辽宁这些队啊，当然广东我只是他这正常的状态之下，都是比山西可能还要更快一些。那未来联盟这么多的强队都是以快见长的，首钢队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啊？ 其实我觉得是要做好平衡，因为呢，首钢队应该是最为擅长的是压节奏，因为他们有传统的两个双塔，并且呢，其实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他们一项防守的优势，但是呢，这个呢，并不是说一定不能够打快，因为呢，在过去几个赛季的时候，北京首钢队在反击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好，这个赛季呢，其实有所改善。但是呢，在这个度或者说在这个时机以及这种机会面前，我们还是应该做的可能会更好，或者说能够进一步的去改善，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防守应该是牢牢抓住，当有的反击的机会的时候啊，你应该去尽量的去提快啊，提升自己的这种成功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北京首钢队一直在寻找这个平衡，或者说有些时候他们试图去改变一些东西啊，从而尝试一些这个效果如何。那至少从我觉得昨天比赛来看，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至少从胜负的成绩来看，我觉得北京首钢队应该说昨天的比赛是一个教训。但是呢，昨天比赛呢，我觉得有两个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比较好的是，我们的两个外援林书豪跟吉普森啊的状态呢都在提升。我觉得尤其是书豪，因为呢上一轮比赛打广厦的时候，其实书豪的状态并不是很好，而且进攻端的手感跟他的这种比赛的侵略性并不是很强。但是昨天的比赛，我觉得书豪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很强的一个这个进攻的一个决心，并且他的手感，尤其是三分线外的手感还不错。第四节的时候确实书豪的几次进攻都是机会球，但是呢并没有打中。你可以看到他的体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从而影响了他的整个的进攻的效率。这个时刻呢，在最距离比赛还剩四分多钟的时候，首钢队换上了吉普森。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信号，就是在目前亚尼斯的心中，吉普森的状态要明显的好于书豪。所以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或者说在之前可能大家都认为最后几分钟应该是书豪上场去接管比赛的时候，现在换成了吉普森。我觉得吉普森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虽然守望队都输了球，但是他能够完成一些极限的操作包括漂移的三分包括一些不讲理的投篮命中，应该说吉普森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两个外援如果都能够将自己的状态提升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跟水平的话，其实北京守望队可以从目前的两连败当中能够反弹，或者说能够成绩更多的赢球。 是我们球迷都期待着首钢队有更多一个所谓的突破呀。输给了山西之后呢，这有朋友给首钢男篮这个所谓的这在联盟当中的这个级别也定了定，认为所谓的就是准强队达不到一个真强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了，还有球迷说真强队再往上还有超强队比如像辽宁队，现在是好像是联盟当中独一档的实力了，广东档次稍微有点降了。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想让宋翔给我们说一说，明天中午11点首钢队吉林这场比赛是首钢队的一个反弹的好机会吗？ 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呢相比较而言，尤其是近期的赛程当中，明天的比赛，尤其是对吉林的比赛，应该说我们是取胜的机会比较大，并且也是应该是从两连败的一个困难的情况当中走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呢虽然说吉林队有琼斯的一个回归，并且上完比赛琼斯还拿了一个40+的一个高分， 但是我们北京城隍队有更多的更好的一些防守球员，而且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吉林队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琼斯还是有一定的防守成功的经验的，所以对于这样的球队啊，对于这样实力的球队，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如果你再往后看的话，之后北京城隍队还要面对辽宁跟广厦，所以再往后的两场比赛是非常难打的，我们要珍惜明天与吉林队的这场比赛，争全力的争胜，从而让我们的自信心、我们的士气以及我们的战绩都能够提升一些。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再聊，宋翔。 再见。 再见。徐芳芳说了，不要对首钢队太高的要求啊，没有马布里，他说啥也不是。即使是四年三冠时候，他认为是这样的。这个球迷说的挺直白的啊。他觉得球队的管理层已经很努力了啊，可是丢掉了传承，没能和老一代形成合力啊。另外他说小川退步明显啊，有时候还时不时头脑发热毛毛躁躁，已经不适合当队长了。这是徐芳芳这位球迷他的一个观点呀、 啊。看见了啊。当然了，这个球队呢在不能叫重建吧，只是说在一个动荡的时刻会有一些起伏的，大家还是耐心一点吧，给球队一点时间好吗？ 哎，这边还有朋友晒吃的呢，谁在吃披萨呢？ 啊，披萨，我看见饺子了。 哎呦，饺子披萨都有。还有谁在吃孜然羊肉呢？你们太过分了、 啊、还有在吃水果的。哎呦，这个六点一过、哎、哈，大家就纷纷的晒图片来馋我们了。 哎，这都是我爱吃的。 嗯， 而且啊，刚才这新朋友叫莱万克洛泽，这是拜仁的球迷吗？ 今天的新朋友特别多，罗伯特巴乔也是一位新朋友、 哎、是。莱万克洛泽他说了，新的一年突破，希望拜仁的实力更强啊。另外他怎么还是广州队的球迷啊？ 哎 呦， 太好了。哎，我就希望咱们屋里边哈，哪儿的球迷都有。 哎， 咱们聚在一块谈天说地， 没错、咱们北京体育广播这屋欢迎全球的球迷都来啊。 是的，也让我们说看一看，说哎呦，您比如说在广州、在上海、在山西、在哪儿都行，也告诉我们说您在那儿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没错 啊、快过年了，您当地的这个习俗是什么样的呀？ 是 啊。 哎呦，这莱万克洛泽好像还有来头啊。这个 哟， 据他自己说的，他是我们这屋的老听友，永远的儿媳妇儿的儿媳妇儿、啊、这您是 什么意思？ 哎呦，这个我 永远的儿媳妇儿的儿媳妇儿， 永远的儿媳妇儿是男生。 什么？ 永远儿媳妇儿女生还男生啊？ 女生啊，永远的儿媳妇儿不是助产师吗？ 啊，对，那是他的，我、 啊 哦、明白，他儿子的媳妇儿。 我一身冷汗，你知道吗？ 哎呦，反正这个这啊，这说的是儿媳妇儿的儿媳妇儿、 啊，儿媳妇儿的儿媳妇儿。 哎， 儿媳妇儿多大了？ 儿媳妇儿是这个具体年龄不太知道，所以这还有歧义的呀。 啊 啊，总之也是儿媳妇儿拉来的一位新人啊！ 哦、哎呀，这一顿聊啊，1505说首钢输球也很正常，广东不也经常输球吗？谁都不是常胜将军。 哎，是。 关键呢，首钢有自己的特点，培养出自己的新人。 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总结一个球队啊，所谓的边框边篓再收口，联赛结束之后再去盘点有一些事儿啊，因为现在打的是常规赛，真的你说不准季后赛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没准首钢队季后赛突然的厉害了。 嗯， 哎呦，那您现在就是说的这些可能就完全都推翻掉了。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首钢队所谓的季后赛充足的底蕴能够发挥出来、啊、 哎，是的。哎呦，华为小心，这看热闹不嫌事大。 你看 首钢再输几场，老雅会下课吗？ 哎呦，老雅好不容易给请来的。 嗯， 关键下课那又换上， 就换谁呀？谁来呀？ 小谢呗，是吧？谢立斌指导 啊 啊，那是跟之前不一样吗？啊，颠来倒去的没啥意思 啊。 这边还有、 哎、说这个莱万克洛泽别是什么小号吧？ 哎呦， 我不信 我应该不是。 对， 我觉得我们这屋的说的都挺准的，是吧？ 哪有那么多功夫再腾出一只手去管理小号？ 是啊。啊，真水无香他也说了，翟小川水平下降之快出乎预料啊，头抢拼都是略显所谓业余啊等等等等啊，但我认为这跟状态有关系，就是球队出现问题了，小川作为老人作为队长这级别、 嗯、 他肯定非常的着急， 而且他既然是国字号的常客，就说明他的能力水平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啊。是，确实小川啊，他这个拼劲儿等等精气神这方面 我认为他是首钢队最厉害的一位。至于您觉得在技术能力方面，我认为有可能是状态的原因，这个再看吧。啊，包括打季后赛了，可能才能见真章。 嗯， 球队我们希望，最好的一种结果是什么？球队在常规赛当中划水，打养生球，哎，还能打到这个季后赛前八位。 哟，你是想说什么？ 啊，突然季后赛 就溜溜达达，溜溜达达的，啊， 吓大家一跳， 啊， 吓对手一跳，这个是最高性价比一个表现。啊，当然这个得是所谓的深藏功与名了， 嗯， 啊，得有多大的一个下的一盘大棋是吧？首钢队我觉得还不是往这方向发展， 突然一下就是想到了什么古风权谋剧了。 前几个赛季还真有啊，我记得有两个赛季，广东队好像 啊， 就是常规赛，哎，就给很多 扮猪吃老虎。 是啊， 嗯， 给很多球队相当于来了一个假动作， 是的， 没想到后来这后反劲儿啊，在那俩赛季我记得突然他增加外援了季后赛 啊，嗯，我觉得咱首钢绝对不会这样的。 你看， 我们都是卯足了劲儿，哎，只不过这有时候起伏真是起伏啊。 哎，但是首钢队万一这小外布朗来了之后， 哎呦， 哎，你说突然来一个天神下凡之类的， 嗯， 季后赛突然增加这一位。那没准还有全新的一个效果， 那咱们真的就变成了大老虎了哈！ 哎，是， 嗯嗯， 啊，当然我们给猜测的这个，我觉得这概率啊，这不是说特别的大。 你别这样行吗？你把大家的希望就勾起来了，然后又浇盆冷水。 哎，所以我这新的一年里边啊，还有一个突破什么？希望能够在，哎呀，上节目这个咱们经常讲述一个事儿吧，来点评书的这个情节是吧？哎，突然你认为是 起承转合都给大家给， 你认为要夺冠了，夺冠的事儿，哎，突然是哎有一些转折，哎，你突然认为没戏了，又是所谓的这个看到了全新的希望， 那我， 啊，这多好啊！ 那我能说句话吗？我觉得这， 哎， 咱是起承转合，能别大喘气儿吗？ 哎呦， 有点吓人，我心脏受不了。 啊，是吧？反正咱们这个新的一年全新突破，还有一点，咱都练就一个大心脏吧。 嗯，哎，是的，是的，绝对要有一颗大心脏去看待各类比赛。 没错， 嗯， 咱们看一下现在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最新的情况啊。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聊一聊2022年全新的一年，你想在哪个方面有所突破？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第一名的依然是1908，第二幺七幺七，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9489，第五罗伯特巴乔，第六我就舒默，第七小小强，第八大辉698，第九孙东林，第十先生北三，第十一红果，第十二深秋。哎，说到全新的突破，有朋友提到了在心态方面，咱们都得有所突破才行。 嗯， 这还有一个事儿没聊呢，夏萌。 感情吗？ 不是国足。国足这心态， 啊， 咱们是不是 聊早了啊？ 啊，感情随时都可以聊。 嗯 啊，国足啊，咱也是啊。这，哎呦， 国足，我以为今天不会说国足了呢。 国足过年那几天， 就是，啊， 附近不有对日本啊，对日本， 对 越南， 越南 是 大年初一的一场比赛，对越南。 哎，你说咱要，嗯，国足要真有所突破，万一要能赢了日本队，这突破大了去了。 对，这年我们都能好好过了。 哎，是，当然了，他就算不能赢啊，咱该好好过还是好好过年。 哎，咱该看国足，恐怕还得看吧。 是，咱们调整好心态，就像这首歌唱的，要风吹麦浪那种感觉，淡然的感觉吧。 嗯，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 长发， 愿芬芳我梦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呦，这边有朋友听出来了，这是李健的《风吹麦浪》，是我们在处理感情方面也应该像这首歌这种。还比较淡然的一种，而且呢，风吹麦浪，大家脑补一下那个感觉，哎呦，丰收的景象啊！ 我跟你说，这歌一放吧，我仿佛就置身在这个吹着小暖风， 哎， 站在这个麦浪里边的感觉， 哎，可不是吗？ 啊，所以我推荐哈，这首歌听完之后吧，让人心情特别的平静。 哎呦， 看完国足的比赛就来这么一首歌。 哎，看完国足比赛，你还可以什么呢？拿。一个大面包，面包是麦子做的是吧？一边吃一边听这歌， 那必须是全麦面包，闻那味儿、 啊，对呀、 啊，仿佛刚刚看完的那场糟心的比赛也不是什么事儿了。 是， 哎，不能这么说，这比赛没踢呢，日本，越南还没，这比赛还没开打呢，我不能这么说，对吧？ 有朋友说了， 比赛完了之后，咱就必须得高兴。 哎，有朋友说他压根不看的，刚才有 啊，是的，说过年期间不看国足，怕添堵 啊。华北小新说，还小小强说的是， 嗯 嗯， 还有朋友说要请我们吃饭，还跟我们一块吃饭，跟俩主持人， 啊， 这关键是啊，我们冬奥会过年加上这一会儿。天天都有节目，基本特别忙、 基本上从这个月开始，其实从进入2022年开始，康乐乐和夏萌萌就没什么休息的时间了， 可不是、 都会陪伴大家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的时候、 是啊，所以我们这天天上节目估计也没空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吃饭了呀。 咱俩这时间吧特别不赶趟，正好在饭点儿。 哎， 嗯， 是啊，哎，要不然咱们跟领导申请申请吧，夏萌135你陪这个听众朋友吃饭，246我陪着，然后周日咱们怎么着？ 领导说凭你们也配、 领导说了，咱们这等待着冬奥会之后，看有时间 的， 咱们再组织一下。 哎、真的说正经的哈，现在呢， 哎、 我们必须得把冬奥提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了。 没错， 等冬奥之后，咱该聚聚，该玩玩。 是的。 来来来来来。啦啦啦啦啦！ 各位晚高峰的5点到7点正在收听的是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歌铁马。今天聊一聊2022年，您最想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给您再聊回来呀。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 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突破。哟，京城八爷怎么都说咱俩是姐俩好了呀？ 啊？ 乐乐萌萌姐俩？ 啊？怎么变成姐俩了？ 我也不知道。那你能当姐姐，我当妹妹吗？ 啊，是。哥俩好才 行。开玩笑，哥俩哥俩啊。 哎，是哎，咱俩这名字啊，乐乐萌萌。 嗯。 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之前这个熊猫取名特别好，一般都愿意起这样名， 就是 AABB 形式的， 团团圆圆啊，是吧？大熊猫， 嗯， 哎，这好啊， 乐乐萌萌， 京城八爷这头像就是个熊猫， 那怎么着？ 突然想起来 了，冰墩墩雪融融一下， 哎，是，情深深雨蒙蒙， 哎呦， 下回给您放这歌， 哎， 有意思，哎呦，黑暗需要光明，他说太好玩了，这说在饭店吃饭到他的号了，结果听我们节目。忘了饭店叫号了，服务员在那说、 哎、 人在哪儿呢？啊，99号，人在哪儿呢？ 请您用餐了。 啊，跳过去了，100号。 B7，请您用餐了。 哎，哎，结果黑暗需要光明，赶紧举手啊，说啊，啊这。 站那，站那。 服务员不信，说：“ 哎，没走。 我不信你这个理由，这编的。黑暗需要光明，赶紧把这节目放成公放，给他们都听一听。” 哎，希望我们别耽误您吃饭啊。 哎，是。哎呦，您吃饭是不是一边还得听啊？我看行 啊，这是用耳机听还是公放啊？ 稍微公放一下，其实大家也就是能够理解，是吧？ 公放会不会影响别人啊？ 哎、 比如说其他那桌人正在这个谈恋爱呢，就想说点这个悄悄话。 哎， 我们在那儿这个一顿， 有可能更有缘分了 啊！ 隔壁桌听的都是隔壁那屋的节目 啊， 而我们这屋听这节目，那有意思，您俩聊一聊吧。 哎，我们这。 看哪部有意思， 天南地北聊聊着聊着，就缘分就聊出来了、啊、 哎，是啊，孙登灵他说了，这都6:30过后了，啥时候上感情的事儿，别谈国足了。哎呦， 国足 啥意思啊？ 谈了就是康乐了，刚刚非得说国足 啥意思啊？ 就怨他 谈国足伤感情呗，那意思、 哎、这 不伤感情吧。 啊，那咱就先不谈国足了。但是得说说足球这边的事儿啊、 嗯、 是吧、你看 我来先说这个2000万的事儿。2000万，对，没错，2000万的事儿吧、 哎、你看， 哎，2000万生活费够不够你用 啊？一个人够了，关键多少个人用啊？ 哎、一个队呢。 哎呦， 广州队最近就收到了2000万元的生活费啊！这个生活费呢是来自于广州市体育局发的，它算是他们的保级奖金吧。 哎呦， 尽管之前也有传言说广药集团有意要重新入主广州足球，不过呢这事儿还没有定论。嗯， 哎，是啊，这事儿2000万这生活费啊， 是的，反正甭管够不够吧，先拿 去用吧，雪中送炭吧， 算是。对。而之前也有报道说母公司呢已经内部表态啊，不会轻易放弃球队的，和球队有合同在身的球员明年可以继续放心踢球。 哎， 所以也不知道在这个赛季结束的股权改革当中，广州队这个所谓的母公司还能不能留到最后。 哎，是这个，看看有没有全新的一种突破吧，就是在资金上得有突破才行。 是呢， 否则说啥都白搭。 对， 你说队员这薪水发不出来，那上场踢球也没劲儿啊，是吧？就像没吃饭一样。 广州队那么多大牌，这2000万，这 是吧？ 也只够发工资了吧？ 啊，对呀、啊，奖金啥的估计都发不了了。 嗯、 现在是，反正中超各个队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 嗯。 另外，今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梅西的这个新冠的检测结果是呈阳性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大巴黎这个球队当中呢，四位队员，梅西、贝尔纳特、里克还有比图马扎拉，这几位队员呢接受自我隔离，积极的将会进行恢复治疗。 嗯， 啊，当然了，大巴黎这个球队可以说是有点背呀、啊、你包括内马尔、姆巴佩、迪玛利亚都是因为这件事儿之前中过招，那中场大将的，你看维拉蒂也是感染了2次， 梅西得缺席两场巴黎的比赛了啊。 嗯，是。这边两场比赛打不了，很有可能平时的一些训练也都参与不了了。 哎，是，还好梅西现在应该是无症状， 无症状，对，就在家居家隔离呢啊，就希望他早日康复。但是这边 C 罗呢，你看就是你没有进步，但是别人进步了，这你就是大大的退步了哈。 哎，是 C 罗在家里边买了一个高科技的氧气舱来帮助他的这个健康状态。 是 36岁了还能够有那么好的状态，就是也确实钱堆出来的。 哎，是， 哎，不能这么说，人对自己有要求。就是他身边的人就说呢，说他一大爱好就是致力于保持自己身体的最佳状态。 是吗？ 啊， 哎呦。啊，不说他一大爱好是交女朋友吗？ 人现在不是还是那个什么这女朋友吗？ 啊，这而且那女朋友对他特别好， 嗯， 跟他在一块过，给他养好几个孩子，哎、 对对对， 然后 他们好几个小孩了， 不领结婚证也行， 但有大钻砖呀。 啊，是啊，那意思就我不在乎名分咋样了， 有问题 啊，是，反正这些名人啊，就结婚是个大事，对于名人来讲， 嗯、 一旦要就是涉及到离婚的事儿，又分不分财产的，好像就挺麻烦的这事儿呢。 对对对， 哎、 但 是 我想这个他们俩肯定是有。相互吸引力的哈，不然也不会那么多年一直在一起，又生儿育女的。 哎，是。 说回这个 C 罗，他对自己身体的这个严格啊，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就曾经用过氧气舱，不过在英国呢，这个氧气舱没那么好找，他索性说花了50,000镑啊，给自己买了一个。 你看自己买一个、 嗯、 啊，就好像说，哎呀，这个、某某人说，哎呀，这坐飞机去机场太麻烦了，自己买一架飞机得了。 啊、是的，是的。 C 罗人确实有这个资本、啊。 对，之前我们还说什么梅西的一个箱子是那个驴牌的，多少、 哎。 多少钱 啊？$5,000。 你看，人家 C 罗一个氧舱50,000英镑。 哎，是梅西那个$5,000那个名牌包啊，真不贵，一挺大一箱子呢。 嗯、 我看有球迷说的特别对，说国足那个箱子比梅西贵好几倍都。 嗯， 哎，真的。您说这有道理，而且 不光是一个箱子，国足这都恨不得脚上穿的、身上带的都是那牌子的。 哎，是，说明前几年金元足球没少挣钱呢啊！当然，咱们希望他们挣的越多越好，是吧？ 嗯、 未来在这个啊，这又聊回中国足球了呢，刹、 哎、 住，咱这 咱俩真是 刹车是还是聊国际足球、嗯？ 是的， 你看国际足球这边呢，德甲的拜仁也公布了，也有一些著名球员是感染了新冠， 嗯， 诺伊尔、科曼、托利索，还有这个奥马尔、理查兹。以及他们的助理教练等等的是结果呈阳性啊，这个检测、 嗯、 目前处于居家隔离当中啊。 嗯，今天这个大罗也查出来了， 哎呦， 确诊了是新冠疫情。他呢现在当然也有其他的身份了哈。 是。 据说呢，这个巴西甲级联赛球队的克鲁塞罗媒体办公室就说，球队的最大股东、前巴西国脚著名球星罗纳尔多确诊为新冠肺炎。 你看。 说呢，他正在遵循医嘱进行这个社交隔离。 哎呦。 而且状态呢比较温和，不太严重。 是。 他自己也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能出门了嘛。 没错。 据说呢，这个罗纳尔多之前收购了克鲁塞罗俱乐部90%的股份，成为了球队最大的股东。 哎， 是，因为这一次确诊了新冠，那么他将会缺席球队建立101周年的庆祝活动。 哎，是啊，当然了，有些朋友我看有观点说啊，就是啊，这队员们一般足球运动员啊什么这运动员们恢复的就比较快啊，身体好， 身体底子好。 哎，是啊，再有一个现代医学啊，对这个新冠病毒有更多的了解了，其实包括像是这些他们这都无症状的这些。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的重新回到赛场， 嗯 啊，像大罗啊，重新回到这俱乐部啊，这，哎呦，厉害了大罗啊！怪不得他不怎么从事足球的什么这个，这个教练这方面了， 人 家 现在是大富罗， 是啊， 嗯、 有钱，而且 大金罗， 哎，就是股份90%的股份啊，那不是。想让谁踢让谁踢吗？ 对，基本上这个球队就是他说了算了。 哎，是、 嗯、 啊，所以确实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队员啊，足球也好，篮球也罢，这个巨星有的商业头脑特别强。 嗯， 就是篮球那边乔丹啊等等的。 对 啊，就是人家退役之后了，在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 嗯， 这个能力上面，哎呀，真得是说不同队员天赋不一样，有的就善于什么呢？教人。 嗯， 那你就当教练去吧，是吧？有的善于经商，你像大罗这种，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才好啊。当然了， 所以说运动员真的是一个挺神奇的一项，这个一群人类啊。 你看，还有一些去高校了当老师什么的， 对对对， 突破的也非常的好。 就是说他们能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出色，那他们移植到其他的领域，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的所长，因为他们有个什么品质啊，就是非常的坚韧。 啊， 非常有韧性儿。能吃苦、 哎、是，嗯啊，另外还有一个是所谓的，都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一般这有名运动员是吧？这职业生涯都没少挣钱， 不差钱儿。 哎，是啊、嗯，哎，确实，还是我看有好多朋友说新年最大突破，都想要在挣钱方面有所突破啊！祝您新年都发大财、啊。 是的，是的，哎，大家这会儿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您新年的这个愿望和想突破的那个点哈。 哎，是，这边还有。花呗小新他说了，打完了山西队想起郭老师相声了，说啊，打完山西的怎么裤衩都是碎的，这那意思对方拉人有小动作 啊，确实这个山西队有几个队员啊，包括那大学生队员张宁， 所以刚刚挠的那一下是昨天比赛打完之后 哎 挠的吗？ 哎呦， 那血印子 啊，血印子是吧、 嗯 啊，确实上手了，这书豪吧，好像是又被挠出血印子来了吗？啊，但是没办法，就是联盟当中的众矢之的，就是在这个联盟当中，你作为外援啊，外表一看跟咱们好像这肌肉也没差什么，是吧？ 是的， 啊，可不就是可劲儿的要防他吗？ 哎呀，而且我觉得对球员来说，可能挠这一下应该算是场上最轻微的小伤了。 哎，是，这个我认为是职业球员需要经受的一些所谓的伤痛啊，包括这小动作。 嗯， 很正常，这打篮球啊，啊都得有磕磕绊绊啊，希望能有一个大心脏啊。书豪他是有这大心脏的啊。 嗯嗯。 哎，当然这边我们也关注到了西甲方面，新年的首场比赛当中，皇马竟然客场0-1不敌赫塔费，而巴塞罗那是客场1-0战胜了马洛卡啊。这两支传统豪强，新年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呀。 哎，是的。另外在英超的赛场当中呢，切尔西主场2-2打平了利物浦。 哎呦， 布伦特福德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布莱顿3-2战胜埃弗顿，利兹联3-1战胜了恩波利。 哎，是啊，这边聊到了突破，也是关注到了今天上热搜的在经济领域的一个突破啊，就是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叫 RCEP， 从1月1日开始呢，这个 RCEP 的协定就开始生效了，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正式开始履行这个义务，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启动运行，也为中国经济迎来了开门红，所以这个是一大突破呀。 嗯，没错。除此之外呢，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提个醒儿哈，明天第一天上班了，明天是个周二，别认为还是周一哈、 哎、 所以在这个尾号限行方面呢，又有一轮新的更换。 你看， 所以明天限行的是5和0。 哎， 周一呢是4和9，周二5和0，周三1和6，周四2和7，周五3和8，那这公休日呢是无停驶尾号的，希望大家千万别忘了哈。 哎，当然了，这边有朋友说了，这个冬天就爱吃一些水果，尤其吃完了这油腻东西，刮刮油啊。 嗯， 刮油有一个水果很好，火龙果呀、啊 哎， 各位，而且要红心的火龙果， 特别甜， 是， 就吃完了以后有点恐怖。 哎呦，是，哎，吃完以后了，您可得照照镜子，擦擦嘴再出门。 是，啊，最近呢，像这个浙江台州啊、金华、杭州、绍兴等地都检出了火龙果阳性哈、 哎，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我们在选，尤其是进口水果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哈？如何吃才安全？那最好买的时候呢，就戴口罩，戴上一次性手套啊，或者是一次性塑料袋， 哎， 套住手去进行挑选，尽量就不要去徒手接触食物的表面了啊。回家之后呢，该洗还得洗，最好用一些专业的清洗水果的这种洗洁精啊等等的去进行浸泡，然后冲洗，绝对要冲洗干净哦。 没错。 另外呢，就是对于用过的器皿器具呢，也要进行消毒处理。总而言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在去买一些进口的水果，包括这个冷链产品的时候，都要小心、 哎、啊，包括海鲜什么的、 嗯、都 得注意了。另外，取快递，大家都养成这个习惯，快递那个袋子摸完以后了，赶紧扔出去，然后你赶紧洗手。啊，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细节啊。 嗯， 另外也关注到了一女子近日在天津火车站啊，手持涂改过的核酸检测证明，想要蒙混过关。 涂改液 啊，对呀、啊，这涂改之后了，这肯定能看出来，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当然乘坐的是京津的城际列车，被工作人员当场拦下。目前该女子已经是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相关处罚。 嗯， 所以民警也是提示各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之下，乘车出行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这核酸检测什么的，您得这实打实的，啊，这时间什么都得 算准了才行啊，各位。 其实这位韩小姐也不是有意的哈，她也是说因为时间来不及，又有急事儿，所以才抱着侥幸心理，用涂改也改了日期的。哎，不能这样哈。 是，那都不行。 说了这个坐高铁，给大家说一说，2022年春运呢，从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一共40天。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就开始发售春运的首日火车票了。那铁路部门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通告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京张高铁清河、延庆、太子城、崇礼四个冬奥服务车站，从1月21号到3月16号，实行为期55天的闭环和非闭环管理。闭环人员和普通旅客是相互不交集的哈。除此之外呢，这个12306网站，还有我们手机的 APP 呢，也是有一些相应的调整的，提醒大家去关注一下啊。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好的调整，不会影响，不会耽误大家去购买这个春运火车票的。 没错，这个事儿一定得注意了。比如您哪天想回家什么的，提前得说该抢票， 对， 设置一个闹钟提醒一下。尤其是热门的这些线路当中啊，这确实啊，往年经常有抢票啊，感觉没抢上的朋友，回不了家的，挺着急的。 买什么加速器？我们前两天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介绍，那些网上所谓的加速器都不靠谱啊。 是， 你也得跟着12306排队呢。 啊，反正您这个事儿一定得提上议事日程才行。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流星雨，是不是最近又有适合我们观测的了？ 你看流星雨。 哎呀，这是感情获得突破的一个最好的借口和契机了，是吧？ 康乐乐，今天晚上安排起来。 哎呀，关键我这临时抱佛脚也不行啊。 赶紧手机掏出来看一看，有谁能约的。 哎呀，那这关键我这手机里边的人都是名花有主的呀，那不行，咱不能干那事儿，是吧？ 总而言之，如果大家能够约出来，就是说谁谁谁能凑一块去看流星雨，绝对是浪漫的事情哈。 是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现象仪流星雨马上就要登场了， 你看 拉开2022年天象大幕。而且据说呢，这个现象仪流星雨每小时天顶流量最大啊，能达到120。 哎呦， 什么时候可以看呢？就是今天晚上后半夜，就是最佳的观测点。 哎呀，真好 啊！ 是 约一约，看一看， 是 举头望明月， 低头找钻戒。哎，钻戒哪去了？ 好， 是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我这准备一个20克拉的不得了。说到钻戒这东西，钻石多坚硬啊！有一些我发现的这个身体的疾病也跟坚硬有关的。 不是什么石都是好的啊！ 是啊，这结石肯定就不好的东西了。 对 你看， 就说这个武汉一位28岁的廖女士，平时呢嘴馋啊，怀孕之后呢就更馋。 哎呦， 家里人也是心疼她，换着花样给她做。她先生呢也经常陪她一块吃。出了月子去做检查，发现他们俩双双患上了胆结石 啊！ 这吃的太油太好了， 可不是啊！ 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啊，人吃的太营养了之后呢，这个结石就会留存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这结石指的就是在体内导管腔中或者腔性器官内，比如说肾脏啊、输尿管啊、胆囊啊等等形成的固体块状物。随着结石的增大呀，或者位置的移动，就会出现疼痛啊、出血呀、或者感染等等症状。最近几年你别说，查出结石的人越来越多了。由于发作很疼，危害又大，所以呢，这个尿结石、胆结石、胃结石这三块小石头啊，现在是困扰着不少人。 这个结石这事儿啊，我总结一句话，它就跟吃有很大的关系。尤其吃的油腻的话，就容易结石。所以您得这。哎呦，可能我这一说，有的朋友这今天晚上准备了什么水煮肉啊，这那的， 炸鸡， 哎呦，等等的。我的意思就是，您偶尔吃那么一两顿也行，别天天吃就行。 你刚刚说完水煮肉，我就看见了爱吃水煮鱼。 哎呦， 爱吃水煮鱼，你少吃点水煮鱼吧。 啊，是， 也挺油的。 关键天天吃水煮鱼，你这生活够好的了，吃一顿也挺贵的呢，是吧？ 身上就总有味儿 啊，是啊，水煮鱼里边花椒的味儿。 对， 而且爱吃水煮鱼也挺有意思的，我看他聊天也挺好。这边还看到了热搜几条信息，给各位说一说啊。这1月1号，湖北枣阳一婚礼现场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什么？两男子抬出了近300斤的新娘进婚礼现场，目击者说感觉到非常吃力。当然人家说也很喜庆，这很欢乐的这个氛围，但是我看底下很多评论说，除了是为了这个 就是新娘子身底下俩人抬着那两位为他俩着想，说让他俩省点劲儿，还有一个也为新娘子身体健康着想，适当的也减减肥， 300斤啊， 哎是。 哇，但他新年的这个突破就是得减重200斤 啊，多减一减啊，像这种情况啊，估计可能平时也是经常吃一些这个油炸什么的食品了，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这个因为吃了一些含激素类的药啊， 哎， 导致的身体发胖，这个可能就要有一些医疗手段、医学手段去介入了。 哎，没错， 嗯嗯， 当然这边还看到了热搜当中说考古学家有突破了， 嗯， 哎呦，三星堆遗址发掘了6棵青铜神树。 对，我这每次看这些考古的消息啊，我都能联想到很多就之前那些这个考古影视作品的大 IP 哈 啊，是 里边就有说了什么青铜神树啊等等的哈， 哎呦 啊，但是这一次呢，三星堆发掘的这6棵青铜神树，其中最完整的是1986年在2号祭司坑出土的1号神树，高3.96米， 你看 是咱们国家现在现存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 是 刚出土的时候残破不堪，供全是小碎片组合在一块儿的。 哎， 那么咱们的考古人员呢，经过10年的努力哈，让它焕然一新，重现魅力。 哎呦，真好，这是一大突破。嗯、另外也关注到了这，这个广西梧州的某男子12月30号停车多次失败，您猜怎么着？这哥们儿力气真大， 嗯， 葫芦娃里的大娃吧，你看这。徒手把这车给拽进车位了，累得满头大汗之后，哎，离开了。周围的观众朋友都说了：“哎呀，真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这哥们儿徒手拽车进车位呀！” 还真的有天生神力的人啊！ 哎呦，这太厉害了，这。 嗯嗯。另外呢，还有啊，看见在这个深圳地铁为禁止男士使用女士车厢啊，这事儿呢就是发生在昨天，一段女子在女士优先车厢内挨个嘲讽男乘客的网络视频引发了热议。 对 此呢，深圳地铁也说哈，该车厢呢并没有禁止男士使用， 你看， 让座遵循自愿的原则。工作人员也说呢，已将相关信息提交给了公司相关人员。 哎，是。 哎，这。生活当中， 哎， 总是能够看到这些对别人冷嘲热讽的事儿。 没错，这边我们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2022想在哪个方面有所突破？ Michelle 王他说了，因为2021在收入方面呢，啊，他说居然是负数，哎呦，那您是不是花的太多了？ 啊， 他得制定一个合理的开支平衡的方案才行。是，咱每天得过得仔细一点，经常记着点账。也挺重要的啊！当然了，还有朋友说了，这康乐你还得聊点感情，可不是吗？结尾的时候再给您送一首歌曲，咱新的一年有一个突破，什么在感情方面啊，你得有一个真挚的爱情才行啊！送给各位这首《曾经爱过》。 他们说你会走，我假装听不懂，爱情总是逼得我承认自己的脆弱。你说让彼此好好的过，寻找另一个广阔天空，只是这一刻 祝福的言语我一句都说不出口。我爱你已经爱得失去自由，爱得没有把握。 好的，这边还看到了彬彬有礼说了，2022年想在减肥方面有所突破，哎呦真行。另外 Five Miles 啊也提到了各种各样想要突破的事儿，大家看来对于2022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呀。 嗯，是啊，灰太说了，负数也是突破，再突破回来就是了。 哎，大家点赞助力也非常的给力，我就不具体的读了，你们都有巨大的突破。我们今天节目2个小时晚高峰，向蒙康乐陪伴各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工作日喽，晚上见。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